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古星志趴在地上，耳朵已经不很能听得清东西了，滚烫的眼泪一滴滴从他眼中落下。他带着哭腔，沙哑又倔强地重复道： 我不能死啊，不能啊。 严兰兰抓起通讯器连通了一处讯道，一张口便是颤巍巍的哭声： 金姐，你能想办法联系丁队吗？没有没有，计划很成功，我们都很好，只是这里出了一点意外。什么？丁队他已经走了？ 12小时后，跨越千余公里的摩托车在武器库的一处休息点停下，熄火。严兰兰听到熟悉的摩托车声，急忙从中奔出。再见那张熟悉的令人心安的脸，严兰兰险些直接哭出声来。 丁顿，古墓对他太难受了，你想想办法，你有带药来吗？ 丁秋云一语不发，把头盔解下，径直抛到泪盈盈的严兰兰怀里，大踏步走入休息点。梅老板从丁秋云的后车座跳下，慢慢踱到休息点门口，坐了下来，像是守卫着什么。丁秋云掀开门上挂着隔风用的棉被，床上躺着的人受了从外头刮进的冷风，剧烈咳了两声，旋即把脸埋进被子里汲取一点温暖。单看他从被子里露出的手和上半张脸，血色全无，叫人看了便觉心中凄冷。他身上的血液几乎流干，薄薄的身体被寸厚的棉被压得无法动弹。现在一床被子对他来说就是一座五指山，没人见过这样恐怖的生命力。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，肺部中弹最多能活半个小时。古兴志想呼吸，但是伤肺根本维持不了正常的呼吸功能，难以忍受的胸痛、气闷、气结，他都一一承受了下来。靠着半副残破的肺以及新人类的血液，他挣扎了整整12个小时。他靠着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硬撑着活了这么久，为了等一个人。古星志听到那人的脚步声，可是他已经连眼睛都无法睁开了。他轻轻蠕动着干裂起皮的嘴唇，含混地对着虚空道： 射程以内，我在。 池小池见状微微低垂了眼睛。池小池最不想做的是拿真心来算真心，然而古星志的死却一直在他的算计范围之内，是他一直握在手中的那张黑牌。他很了解古星志，因此池小池知道，对古星志来说最残酷的不是得不到原谅，不是连续2年的异梦，是即使他死了都得不到原谅。这是他连梦都不敢梦见的梦魇。倘若古星志威胁到了丁秋云队伍中的任何人，池小池都会毫不犹豫地打出这张牌，让他来打武器库也是存了这样的心思，要找一个让他合理死去的理由以备不测。但是今日他收到了古星志写在香烟壳里的信， 是秋云。今日一名队员死去，我守了他的尸体很久，好像明白你为什么恨我了。那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？感觉自己的一部分失去了，永远。尽管你清楚，那一部分并不长在你的身上。我以前总想，你为什么总要把心寄托在别人身上？为什么要为了别人去死？但我又总是想要把心放在你身上，想让你看我更多。这些日子，我想了许多事情。我想，会不会是因为我的心太重，你背起来太累了？以后，我会尽量做一个省心的人，不让你觉得我的心太重，背起来太难过。午安。 清秀且坚定的字，字字平白，字字又都像是承诺。池小池看过这封信后，把信碟放在上衣口袋里。他想，且慢慢来吧，那张黑牌看起来是用不上了。但是他很快看到了暴涨井喷的悔意值，除了面临死亡，没有一件事会让冷清的古心智发生这样的异变。在赶来的路上，池小池从古心智那里兑换了398张智梦卡，一张不多，一张不少，他的账已经结清了。但古星志在丁秋云那里的账，他并没有资格替他讨取，或者说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讨这笔账。池小池吸了一口气，迈步走到床前，轻轻按住了古星志的胳膊，对身体内的那个沉默的人说道， 他的生死我交给你。我用他的回忆值兑了一张足够他起死回生的卡片，他会活下来。你如果想让我用在他身上，不用说话，勾住他的手就好。这样简单的动作你应该做得来。 古心智感到了手臂上的一丝温热，眼里隐隐闪出了一些光芒来。他竭尽全力，手也只能挪动一两寸。他小声问道， 我看不见你，秋云，你在吗？ 丁秋云俯身看向他，却看到了很久之前的那个被他当作战友的青年。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是在新兵宿舍，宿舍里丁秋云到的最晚。他进入宿舍时，古星志正坐在唯一的空铺上抽烟，看见人进来便咬着烟站起身来，挪到临近的铺上。丁秋云注意到他把烟盒遗落在床上，便俯身去捡。古星志同样注意到了，动作却比丁秋云稍慢了一些，手指不慎碰到丁秋云的手背，他眉头一皱，立即将手抽了回去。丁秋云拿起烟盒看了看， 坏烟伤肺。 古星志一言不发。如果是以后的丁秋云肯定能明白，古星志这个肢体语言表达的是关你屁事。不过彼时的丁秋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把半空的烟盒抛还给古星志说， 以后抽我的吧。 部队里不准抽烟，两个新兵蛋子便偷偷从队长那里买烟，结果被营教导员撞破，双双被罚在队列行进的道路边倒立。来来往往的队列对他们两个头上脚下的人议论纷纷，丁秋云一点都不难堪，小声和古星志通气， 这次我们做得太不隐蔽了。 嗯， 丁秋云拿脚碰了碰古星志的。 哎， 嗯， 别丧啊，等我做了队长，咱们想吸多少人都行。 古星志侧过脸看他，看了很久才微微点了头。很久以后，古星志才知道丁秋云不抽烟。同样是在很久以后，丁秋云才知道那半包被他抛还过去的烈烟，古星志一直没有碰过，收在他的私人仓库里，真知重知地收藏着。他们都过了那么久，才知道曾对对方一见钟情。丁秋云的手停留在古星志的左手腕处，微微发抖。古星志失去血色的右手正向着身体上唯一的热源一分分靠近，指尖颤抖的厉害。他做了那么多年逼真又可怖的梦，古星志怕了，他不希望这次也是他的梦境。古星志的胸腔里发出充满希望的气声，断了三根肋骨的胸膛上下起伏剧烈。 秋云， 在离他的手还有三寸时，丁秋云动了，却是连迟小迟也预料不到的动向。对身体掌控力几乎为零的丁秋云，不知从哪里爆发的力量错开了古星志的手，猛然俯下身环抱住他的头，用单手死死捂住他的眼睛。他也紧紧闭上眼睛，仰头发出一声嘶哑的悲鸣，眼泪落下，在古星志肩头落下两滴水晕。迟小迟闭上了眼睛，三秒后他重新睁开，显示屏上一直被控制在99的回忆值跳到了100。任务结束。古星志不知道这一报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但他突然安心了。这12个小时的痛苦煎熬换来这一报，他觉得很值得。他仰卧在丁秋云怀里，感受着他温热的掌心轻贴在眼上的感觉，感觉陷入了沉睡的地宫之中，周围是温暖的土壤包裹着他，让他躁动不安了数载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。但是他仍是不肯就死，短暂的心安过后，便是更强烈的活下去的欲望。他低低咳嗽起来，哑声唤道：“ 秋云，秋云，我不想死，我……” 然而古星志没来得及说完他的心愿，他的手从左臂无力地委顿下来，落在了身边，额头抵在丁秋云怀里，再没有发出一丝声息。迟小迟把人放下，抬起手把丁秋云流下的眼泪仔细擦净，克制住发自身体深处的巨大悲痛。他站起身来，正巧与闻声而来的严兰兰四目相对，他偏过头去， 找个地方把他埋下吧。 严兰兰含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决堤似的涌出，张了张嘴，只说了一个字，便蹲下身去泣不成声。迟小迟走出休息处，靠在门口看向灰蒙无垠的天际，外面曾因古星志而死的人都在为他悲泣。在他们看来，古星志虽然莫名其妙地闯入他们的生活，且冷漠孤傲不近人情，但也是他们的副队，和他们相处了一年多，从来不知道何为退缩和恐惧的副队。谁都把他当作是战无不胜的神，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古星志成为了丁秋云小队里牺牲的第一人，也是唯一一个人。